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eRadio 综合台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哈森。 今天朱明奇同学休假哈，今天是我和哈森两位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哈森，你知道吗？我从昨天开始就是回顾，现在年终了嘛，不是大家都忙着做这个什么盘点吗？ 发现 我就发现呢，有一个词三 D 画新闻出现频率非常之高，在去年，你猜是哪个词？ 是什么？ 自由，你知道吗？陈永洲事件咱们聊了好多集，中间又请了吕秋露薇老师跟咱们在一起过记者节，还有大大小小的各种新闻当中呢，提及最多的两个词就是自由。而且身在香港呢，大家也能享受到这么一份所谓的自由。 对， 自由呢也是被香港人珍视的，说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 对， 尤其是新闻自由哈，又是这个价值当中的明珠。 对， 就说对不对？ 对，那个自由来说，对于香港人真的有些感叹，因为呢，我们普遍来说，就是如果你在街头问任何一个香港人，可能他的回应就是觉得，哎，最近几年那个自由 不自由了，是吧？ 不太自由呢。还有，如果你要问他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其实他不一定可以告诉你，但是他就是 这就是感觉， 有种感觉，对。但是呢，这种感觉是真实的。我们和内人，当然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代对这个传媒，我们广东话说“拐带”。 拐带就是跪下来是吧？ 跪下来，这是对权贵或者是对商人，或者是对 权力什么的 权力跪下来的一些例子。 哎，有时候我觉得这种 对 对对，这种感觉啊，很多时候也是媒体给大家营造出来的，不仅仅是媒体营造出来整个的气氛哈。还有一种呢，就是他们自己这个在新闻报道，有的时候也不是新闻报道，甚至是人事上面的一些变动，就能够引发自己对于所谓的自由心中的一种恐慌。那么现在呢，关注到的一个事件呢，是《明报》叫做撤换总编辑刘进图的事件。这个事件呢，在香港已经是发酵到第四天了。发酵的前三天呢，我们是看到《明报》内部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关注组。这个关注组呢，就跟这个最高层，《明报》呢其实是属于马来西亚的一个叫做世界华文媒体的这样一个大的集团。 其实还有《亚洲周刊》的， 没错， 比较知名的杂志。 没错，这些这其实都是我本人经常阅读的报刊和杂志。所以呢，这样一个事件呢，到底是纠结在哪儿呢？因为他们要突换这个总编辑，目前的总编辑叫做刘进图。这个人呢，在《明报》呢，他干的时间其实也不长，干了两年。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消息是说呢，对于他呢，这个总部是有新的安排，就是张晓青主席想把他呢安排到具体负责新媒体的事务。而且呢，他们是晚上还开了一个会，就是跟这个《明报》的中层，也就是副总编以上的啊，据说就大家开这个会上面说呢，《明报》呢是传统的这个平面媒体呢，文字媒体是经营的非常的艰难，就是在目前这样一个新媒体的大环境之下，他们能够打到平手已经是非常好的成绩了。那现在呢，就想去派这个总编辑刘进图专攻数码的业务。但是呢，他走了， 刘进图以前有相关的经验 是吧？他走了之后呢，必须得选人来接替他。那接替他呢，现在传闻哈，就是这个马来西亚的《南洋商报》前总编辑钟天祥是热门的人选。但是昨天最高层就说呢，他也只是热门人选之一，最后呢，张主席还没有最终的拍板定案。可是呢，仅仅是爆出这么一个换人的消息，在《明报》内部已经是一个大地震了。大家三大疑问，其实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会突然间要撤换，第二个就是为什么会选一个外国人，就他是马来西亚人，可能也并不那么熟悉香港的事务。 对，因为一般来说你说老总啊，你肯定要在那个地方有比较深入的 了解 还有你要 本地人是最好了，因为你自己的感觉是最真实的。另外呢，就是明报为什么这个事件在香港那么注目，因为这个63年开办的这个报刊在香港来说， 金庸先生创立的， 对，有很长的这个历史，就是香港公信力第一的一个纸媒，所以呢，突然间 你说 现在换了， 没错，公信第一， 现在换了， 对，前不久他们自己也乖乖的把那个公信第一从他们刊名拿下来， 刚拿掉的那个， 刚拿掉、 那个， 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挺有种的，就是立马发布结果，立马第二天就把它拿下了。好，我刚才说两大疑问哈，第三个疑问、你即使选个外国人，外国人那么多，为什么是选择钟天翔？尽管现在没有定案、但是呢，外界炒的他是最热的，但是好像结合他以前在经历过的媒体和他做过的一些事情、就对他有一点点怀疑。最大的怀疑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到位了，会不会影响目前明报的编辑的方针，会不会明报不会再享有从前的新闻自由。好，刚才我们说到带着这么多的疑问哈，又讲到这个目前的香港媒体的公信力呢，整体其实在下降。以前明报它都是排在中文媒体当中第一名，但是今年易主了，是经济日报。马上跟您连线到的是香港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也是前院长，他呢是对于香港的新闻的社会学研究非常的深入，来听听他对于这样一个事件他的最初的反应是什么。这是一段采访的录音。 这个是比较突然的事情，事前大家没有听过，明报员工本身也很少人知道这个事情，这个有点不是很正常。因为一般来讲换总编辑的话，一般都是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去了解，然后其他人也可能会知道有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原因，好像退休什么这一类。然后这一次首先就不是退休现任的不是退休，而且现任的只做了总编只有2年的时间是不太长的，所以他突然间退下来，然后接任的人选也好像没有，暂时没有公布，所以种种的情况都让人觉得是比较有点奇怪。 现在坊间很多的猜测，一大猜测就是认为说，明报幕后的大老板这样一个举动呢，所谓的有意的讨好中央。那您怎么样看现在猜测的原因？ 这个当然是你排除了其他一些比较正常的理由之后，大家就会往一些政治方面去想。不过这个其实现在是没有一些很具体的证据，大家可以猜测，但是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之后往后的方向发展是怎么样我觉得当然大家有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再观察一段时间，更多的资料我们才可以做一个判断，所以现在很难讲。 是，您也是专门研究过香港的新闻史哈。那在香港的新闻史，或者我们跳开香港，就是世界范围之内，这样的例子多吗？ 我可以讲不会太多，因为通常换这个总编辑，很多时候就是由内部找一个人，找一个副总编辑去接任，比较常规的这样做。不然的话从外面找也是找一个本地的然后对这个社会情况比较了解的。如果你由外国找一个人来的话，这个其实是就非常这个特殊的情况了。 那另外有一些评价就认为这次明报脱换总编辑事件呢，导致说香港本身的这个传媒环境更加的恶劣，变成所谓的滚水煮青蛙。您怎么样看待这次事件对整个香港传媒生态的影响？ 当然如果你把这个不同媒体过去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换人了也好，一些比较大家注视的也不是特别正面的消息来讲，的确好像有一些脉络，大家就觉得会不会都是往一个方向走，很多人士高层人士的变动都是不太愉快的，也不是当事人也不是自愿的，这样连起来的话，大家就会有一些 结论就是说，可能是一个收紧这个一个言论这个方面呢、啊，或者说老板可能要自己的一些意愿会比较凸显的，这个的确有一点这样的情况。 担心，嗯， 嗯，对，有些担心。我觉得。大家担心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嗯，那其实另外一个非常容易在一起放在一起联想的新闻，就是前不久由中大的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公布了一个香港传媒公信力的排行。那在这样一个排行的一个结论上面，是看到呢，香港的这样一个总体的传媒公信力是在下降的，并且《明报》呢，他们是在中文报刊我们看到是好几年他们都是排第一的，但是今年是落在经济日报之后。那您从研究者和调查者的角度来看，造成这样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当然很大程度来讲是跟媒体的表现有关了。大家就觉得媒体都不太可信，对他信任程度是降低了。这个也不是光是一家两家的机构的问题，是总体都下降，而且这个下降是比较明显比较显著的这个是令人比较担心的。不过我想讲一讲，就是明报这个，大家可能如果仔细的去看这些数字比如说明报跟经济日报相差只是0.04分，在统计的角度来看是基本上你可以说是没有分别的。上次调查两者也是相差很近很近，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太解读的太厉害，就是说这个他排第一他排第二这一次变了，因为老实讲这一次的调查跟上一次调查两个可能都是说是这个分不开来的，这分数可能说是可以说是一样的。 嗯，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从公众的角度看哈，就是我们表面理解是公众对于媒体公信这么一个印象，但是如果对于专业的研究者来说，你们看到的这些传媒近些年的变化也是一个公信力在下降这么一个状态吗？ 当然市民的想法我们是要关注， 嗯， 而且业界其实也我们中心其实也有进行业界记者编辑的调查，我们也问他们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是2年前问，后来因为我们就没有时间去公布，因为我们忙住弄其他的东西，写学术文章。其实我们觉得大家很关注这个事情，我们可能也在准备把之前的一些记者的一些调查，记者怎么看这个媒体本身的公信力，我们也其实也是有一些数据的，我们很快就可能公布出来，让大家也了解，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看，不光是市民也是业界就怎么看这个媒体的公信力的问题。 嗯，那这样一个调查结果公布之后啊，业界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就是大家会反省说公信力下降之后，业界会有可能有哪些具体的动作，就让这公信力重新回升吗？ 其实我们是第6次做这个调查了，对市民来讲，以前这个反应没有那么大，可能其实我们每一次做的方法，每一次问的问题，这个都是完全一样的不过这一次可能真是有个别的媒体，老实讲，其实不是《明报》这个排名的分别，因为其实是基本上我从研究者从统计的角度来讲，这个不可以说有很大的变动，但是的确有一些个别的媒体，特别是电子媒体，他们这个分数的变化是比较大的当然总体这个分数也是在很明显的下降。所以这几方面大家都觉得很多感受也很有意见，所以就大家就反应比较大。 好，刚才听到的呢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啊，苏耀基先生，他对于上个礼拜应该是发布的这样一个全港的媒体的公信力的排名给出的一些解答呢，同时他也认为现在呢对于《明报》突换总编辑这个事件呢，坊间非常多的猜测，但是这个猜测呢也仅仅是猜测了，那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消息也是等待着进一步的确认。好，今天为你关注到的是香港的《明报》总编辑突撤的事件，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 Jason。 今天我们说明报这个突换总编辑，刚才是苏耀基教授，他是从一个学者的角度跟大家提到，那现在呢，虽然看起来明报它在中文报纸当中呢公信力是排第二，但是实际上它跟排第一的这个经济日报的差距非常非常之小，甚至可以忽略啊。所以呢，这个大家不要过分的解读和执着于这个排名。明报呢还是明报，经济日报还是经济日报。不过我自己看明报的感受哈，它跟这个一传媒旗下的和我们更加熟悉的什么文汇大公就是比较亲建制的，它是比较保守和我觉得啊是克制的这样一种风格。 对， 所以我会选择，我基本每天都会读，但是它也会犯一些非常低级的错误。你知道我最近发现在什么时候 是什么错误？ 当时是李嘉诚接受南方报系的一个采访 啊， 那天呢不是全香港的几乎所有的报纸头条都是大篇幅的转载南方系的那样一个专访嘛。但是明报呢，我看出来编辑也是花了一些心思的，就是他给你分析了一下，介绍了一下南方报系到底是干嘛的，因为也未必香港人都熟悉这份报纸，但是呢他把南方报系定位说成是民办的报纸，我当时就笑出来了。这根本也是官方的报纸了。 其实苏教授刚才呢他是主要做那个传媒公信力的调查，只是第一位或者是第二位我不是最关心的，我最关心的就是说一个在香港传媒大致上有一个指数下降的一个情况， 质量下降。 对对对，质量下降。其实我觉得因为公信力的那个问题呢，就好像苏教授刚才讲的，就是近几年我们也看到香港的那个传媒都有不少的例子，就是说香港的传媒好像跟以前已经不同了，有些事情跟经济挂钩，有些事情跟政治挂钩。比方说最近明报就换总编了，还有以前就是几年前就是南华早报又换了一个比较高级的人员，都是政协来的。另外呢就是南华早报早几年也有一个报道，就是一个比较内地比较敏感的报道，他都将那个内容呢就是尽量的淡化，就是很小，说的很小。当时候呢那个事件在香港其他的报章也是放的很大，也放在头条的。还有呢就是信报呢，就是信报有一个专栏作家，就是练宇征，对对对，他早前也登过一个文章，就是批评我们的特首，就是说他好像跟一些不太正路的一些人物有一些关系。那然后呢就是给这个律师告这个诽谤。然后呢那个信报就登报了，就是对这个事件做了一个道歉。对，一连串的那个事件就可以看到，就是以前我们香港的传媒很小会有这样的动作的。但是最近几年比较多。还有呢另外就是香港的传媒，我觉得那个所谓的那个指数下降， 质量下降， 质量下降， 内地叫质量， 质量，对对对，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最近几年呢，就是你看香港四个电视台，现在四个电视台他们的老板都是商人来的， 商人 经营的一个考量就是成本的控制。我也问过我很多同行或者是我自己经历过的那些老板，他们最主要是那个是质量的控制成本，对对对。所以呢最近几年有一个情况，就是他们常常都是每两年就换一批， 因为人工太少了，工资太低了。 对，是就是大学刚毕业的人，因为他们要的是人手， 是 不是要那个 人才。 对对对，因为人才在传媒里面你做的越久你的人工应该是比较高一点， 是 也是比较难控制一点。 你知道我昨天在 Facebook 上还看到一篇奇闻，然后那篇奇闻呢他用了非常多的感叹号，而且呢写这篇文章的作者 U-Radio 的听众可能也有听过，就是 3D 化新闻我们在元旦节那天不是做了一期特别节目吗？ 对， 请到是前明报周刊的记者叫陈小磊，他呢就写了很多书，什么菜园啊，什么在香港怎么死啊，就一系列的书。他以前在明报周刊工作，其实也不能算是明报，他呢最大的痛恨之处呢就是说明报的工资太低了，就是完全在消耗 同行们，尤其是小朋友们 的 这个青春和新闻热情。 员工也是低的， 所以呢，尽管说呢，大家非常多的愤慨，但还是抱着始终抱着对这个《明报》的热爱，尤其是这样一份历史悠久的，也是出过不少优秀报道的这样一份大报的一份热爱。好，那其实我们说的非常多的这个关于《明报》它现状哈，在香港也非常多的界别的人士在关注它，比如说《明报》的前员工，他们就组成一个《明报》救生会，并且在筹划下一轮支持《明报》的一个行动，还有别的团体，包括香港五个大专的新闻和传播系的学会啊，他们就代表香港超过1700名的学生，也是发表声援《明报》前线编采人员的这个声明，对于这样一个事件呢，是表示非常担忧和关注，甚至呢，有人在网上就是发动这个一人一作品守护《明报》，就是开始恶搞了，发挥创意，也就是为了表达对《明报》的支持。那刚才其实我们还提到一个人，就是钟天祥，虽然现在也没有定案，他会不会一定来接掌当总编辑？因为其实他最后的一个职位的取向应该是在编务董事啊，编务董事，因为现在的这个董事呢，他身体抱恙，所以呢也是急着想要找接班人，但你必须得做过这个总编辑这么一个职位才能够升上去。 但好像这个重要说我要 是这么一个考量， 理解一下就是《明报》的运作是怎 么样，对， 所以来当这个 是他们高层的想法是说呢，并不是空降，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有安排的，但是呢大家呢反应有点过度了。你看张主席呢也是知道大家有这么多的反对声音，都没有出来说一句，也足见他是一个宽容的人。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段录音访问来自于杨凯斌呢，他呢是当代大马中文版的创刊的主编，现在呢是这本杂志的一个属下的网络电视的执行长，也是马来西亚非常资深的媒体人，同时跟我们刚才传说当中的钟天祥先生也是有过几次交手，来听听他对于这样一个事件他是怎么样看。 《明报》的这次收购事件跟当年2001年马来西亚发生的这个我们所谓报商的事件，其实有几个类似的情况。第一，当然就是说目前的这个报业的大亨幕后的老板，当然同样是张小青。那么第二个情况就是说，看来接管当初接管那个南洋商报，跟可能目前出任空降到《明报》接管的这个大马这个资深媒体人呢，也可能是同一位，可能就是钟天祥本身。那么整体的情况，在马来西亚的环境来讲，我们认为这个当年2001年发生的这个垄变成一个形成媒体垄断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集团或是一个个人拥有的发行70%的媒体，我们认为其实这个是不健康的问题，也而且因为发生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这样的媒体的收购跟垄断，或是撤换这个总编辑，这个事情在马来西亚的环境来讲，其实会造成很多读者的抵制。所以不管这个接掌的人到底是谁，不管是香港人也好，或是这个其他国籍人，或是马来西亚人，我们认为关键是接下来的那个总编辑必然那个他的那个立场会倾向于更实践这个老板或是这个幕后的这个媒体大亨的要求而去办报，而且很难是依据那个报社的精神、报章的精神或是读者的要求去办报。我想从我们跳脱开对个人的批评或是关注的话，应该从一个大的宏观的局面看起来，这个是显示对新闻专业和新闻自由很大的一个冲击，也影响就是读者对这个报章的公信力的这个质疑的情况。当然我想就是说，在可能在亚洲，尤其是中文媒体界本身每一次的这个撤换，就我们从来历史上很少有安然过渡这个所谓的报章总编辑的撤换啊、调整等等，每一次更多的时候是出现这种空降啊，什么类似的这种很大的震撼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你看西方的主流的一些报章传统，它建立一套的系统，就是说不管是策划或者类似，它都有一个程序，有一个很清楚的透明的交代，而不会是就是在一夜之间 突然有一个做一个决定这样子。 嗯， 实际上对报章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报社的文化，会报对报章的这样子的文化，会对报章的本身产生很大的伤害力，跟这个新闻自由很大的一个冲击。 嗯，那您有没有具体想过这次的原因？就是您的猜测是如您在文中所说的，觉得这就是背后的权力的大手伸进来。 是，我们觉得现在当然就是说我们公平的评估，就是说这次比如说明报老板张小星其实本身、嗯、就是在我是觉得比如说在这次的事件里面，因为很多人都提及他十多年十二年购买以来，这个明报集团以来并没有就是说很走到前线去插手编辑的工作，类似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到他这一次改变这种初衷的做法， 嗯， 的情况。第二就是说，嗯，我想当然就是说他们提出了一些比如说这政治问题，到底政治的问题是不是他之前选错边，来再选择了重庆什么等等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当然就是就是对整个时局，这个建制派现在香港明年大概是很关键的一年了，所以建制派要逐渐掌握这个对媒体的这个政治的力量，希望掌握掌控这个媒体，尤其是明报作为一个比较中间被视为中间路线，假如我们以这个光谱来看嘛，就是说在苹果和建制派的所谓的中的媒体之间算是一个中间路线，那么就可能会影响一些中间路线的或是中间的选民， 嗯， 或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想，但是这一次的这样的举动，其实是我觉得是一种遗憾跟一种自毁招牌的问题，因为你实际上你的目的其实很难达到，你已经反正对这个明报的平台产生了很多的质疑。 嗯， 的一个情况。 这个杨先生觉得哈，这一招呢像是自毁招牌。哈森，你觉得有可能吗？ 自毁招牌， 就说现在《明报》他一开始对记者说的，其实呢，我们并不是突降，而是呢有这么一个铺排在里面，是一步一步来的，大家不用过分的紧张。但是现在看起来，尤其是今天啊，就是《明报》它是花了一整版，就是头版全部都是报道这个事件。就刚才其实从昨天晚开始，我就开始联络好几位《明报》现在的员工。 嗯， 昨天非常不幸运，也是没有通。然后最近的一位微博的这个回复，微博的回复我说，他说这个呀，这个报纸上今天就登出来了啊，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最新的状况。我们已经花了全文来向大家同时的这个及时的直播，可以说中间还是选取了他们直接是跟老板对话的一些节录哈，都直接是登在报纸上。看到大家目前的一个状况呢，似乎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士气，就是报纸还是正常运营，很多的新闻也是照样登，照样写，照样出。但是这个一个事件对于香港的媒体到底伤害会在哪里，而且我们又可以联想到所谓的南方周末这个限词的事件，那国外的一些媒体又有没有相似的案例？我们三立化新闻稍后回来继续讨论。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沈。 刚才就在我们放歌和这个播广告的间隙哈，有位非常热心的香港听众打进电话来说呢，明报这个事件呢其实跟这个刘进图所谓的经营业务不好没有关联啊。 嗯， 非常遗憾咱们没有办法来完整的听到他的现场的表述，但总之也是看得出来呢，香港普通的市民对这个事件非常的关心。我知道哈森啊，从前也是供职过挺多的这个香港的传媒。 对啊， 你说说你的实际的经历，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状况？ 也有，就是那个传媒受到影响的，不是今天或者是这两年才出现的。 嗯， 因为在大概是九九年 2000年的那个时候，当时候我在一家本地的电视台工作过，当时候是做专题的。我做专题有一集就是说啊，当时候有一个比较争论性的就是居港权的一个话题。当时候就是因为终审法院的一个判断，就是让香港呢，香港人在内地的私生子女也可以在香港有居港权。但是后来经过司法之后，这个私生子女的居港权就没有了。当时候呢，就有一大批的那些争取居港权的那些私生子女或者是其他身份的一些子女，在香港要示威游行抗议之类的。当时候呢，有一个神父就去帮助他们。那时候我做这个专题，我的责任就是要平衡各方面的那个说法，对，政府的我们访到，那个神父我也访到。那个神父我记得当时候我问过他一个问题，我说啊，你帮这些争取居港权的人做的那么近，你做了比较致敬的一些行动，你有没有后悔过？神父说我没有后悔，但是呢在争取当中呢，就是那个方法其实可以调整一下。那那是他的原话，那我专题我肯定要剪出来呢，因为这还是他个人的感受。但当时候呢，新闻部就是每日新闻那个短新闻的那方面，还有我们制作一个短版让他们放在那个新闻的时段里面。那最后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呢？那个神父的那个伤悲给剪掉了，出来的内容是怎么样？就是神父说就是应该调整一下争取那个居港权的那个方式。那这样的一个编辑的一个做法呢，就完全违背了那个神父的原意。当时候呢我觉得很气愤，因为那个访问是我做的，我也不容易找到那个机会去访问。 什么理由呢？为什么要剪掉呢？ 我就问我的主编。当时候就是我做专题的主编，主编说好吧，我跟老板说一说。那主编跟老板在经过一两次的一个讨论之后，他就给我一个结果，他就跟我说当时候他叫我小朋友，他跟我说其实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个伤悲剪掉是有原因的，但不方便说。 不方便说，你自己去想吧，小朋友。 对，那最后呢， 你想明白了吗？ 当然了，现在我就明白 了。现在明白了， 这是一些敏感的东西吧。就是因为当时候，因为传媒或者是香港人的比较，将那个神父打成那个反派。那我们当时候呢，电视台也可能因为其他原因，就是不方便让他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机会去自辩吧。就是这样。后来你要 接着讲。 那个主编辞职了。 辞职为什么呢？ 没有做了。他跟我说，他当时候跟我说，哎，我都是不做记者了，因为做传媒真的不够饭吃，我有三个小孩子，我要转去做这个 PR。 他表面上是跟我说这个例子，那后来我跟他再吃饭，在几年之后，他说哪个事件真的对他干传媒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对，这是一个对于怀抱新闻理想的人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对，因为他是一个 classic 的那一种新闻人， 很传统的。 他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对他来讲有一点打击。还有他跟我讲，当时候他也觉得有一点对不住我作为记者那个采访的那个内容。 哎呀，我觉得吧，就是他的这个心理的受挫能力有点承受能力太低了。如果放在内地，你知道我很早以前听过央视一个主持人，他呢，你知道央视他们这个壁垒就更多了嘛，就是在播放一个专题片，他可能花了非常长的时间来做，最后被枪毙了。主编告诉你回家洗个澡吧，明天接着来。所以他们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免疫力，刀枪不入的感觉。 但是凡叔，我跟你说，这是香港跟内地的传媒人真的他们脑袋里面的概念是不同。可能当时候那个主编就是第一次看见这个事件，他就特别不能 忍受，内心世界就崩塌了。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所谓的审查和自由，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绝对的。你说 有的时候是权力的手，有的时候是资本的手，你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可能都会要遇到这么一些所谓审查的东西。好，接下来我再想请教刚才我们连线的杨凯斌先生，就是问到他的这个问题，听听他的看法。您说到华文媒体呢，似乎比较多的就是用空降的方式，在西方的成熟的媒体呢，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程序，是一级一级往上升的。那大家又有另外一个印象，就是不管在世界什么地方，它总有一个干涉的东西，不是权力呢，它就是资本。那为什么在西方，也许有人说它也是在有资本的干涉之下，它还是能够做到相对的新闻自由？ 我觉得可能医师行内的专业化的要求，专业化的要求其实它可以从小事情到大事情，它形成一个很严格的话，包括比如说我们在东方，尤其我们的亚洲媒体，就对版权的问题，照片的版权、文章的版权，我们都不太重视嘛。但是在西方，我当年我去年在访问那个美国的那个地方媒体的时候，很清楚，我得到一个很清楚的印象，就是说他的资深的记者写的稿，其实变成他的总编辑也不能擅自改他的稿件，他要去询问过他的意见。就是所以他的这种分工跟这种从小事，比如说对照片版权的要求、文章版权的要求，最后的处理文章的那个权利，都是很，就是怎么说，很严谨的。就是我们当然你不会听到亚洲的媒体说一个总编辑要求改一个稿件，那么还要问记者的意见，这个是很少的。但是那边是很清楚，就是总编辑的权利，或者是媒体的这个后面的老板，其实是不能够驾临到编辑室的。他们还有这种所谓的专业区分，是很明显的。第二就是说，当然我不是说西方媒体是很完美的，他们也其实也经过了比如说一段比较混淆混扰的这个日子，他们也实际上他们得到的经验，就是比如说早期也是发生过这种资本啊，或是这个政治权力的干涉等等。所以但是他们关键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市场的力量是很明显，就是读者的力量。我们讲的市场当然不是金钱了，就是读者的回馈是很强的、强大的。那么所以当你向金钱靠拢的时候的媒体，必然是不受欢迎的媒体，那个或是被行内人所唾弃的那个媒体，就没有人愿意回到这样的媒体去工作。他有这种羞耻感跟这种所谓的民众的这个压力，相互去制衡这个所谓金权的压的情况。那么第三，当然就是说西方的记者专业发展的比较强全面，就是说其实不只是只有记者，也包括评论人甚至说夜听人，他们都有各自的组织存在，长期的组织存在，也不是就是说我们他们的记者学会不是只是一个联谊的，实际上是很有对于每年的新闻的评估啊，或是干涉新闻的举动，他们都会很快的反击评论。他这个制度已经是行走，也包括内部本身，比如说擢升、开除，还有这个所谓的总编辑的任期等等，它都形成一股的制约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得出，最近比如说那个《纽约时报》的那个这个总编辑，之前因为那个抄袭的事件，他就算他的功绩这么强大，他也是要他得到这么多的那个 Pulitzer Prize， 他也是要下台。那么下台以后，他们内部的评选，他有一个委员会制度化去评选，也包括外部的那个所谓的遴选人的制度，他们都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总编辑选择权不单只是一个保管内部的决策，其实也考虑到业听人的感官和外部的比如说专家学者的意见提供。就好像我想我们现在的亚洲的媒体都没有像纽约时报有一个所谓的 ombudsman， 就是有外部的编辑员被编辑者，其实每个星期就他也在报章里面重要的版位批评到底内部的这个新闻写的怎么样，他已经有一种往里面的体制，所以变成这个所谓的我们这个记者编辑反而很紧张，反正他提出的意见他们要去批评，他要去回应，要做一个交代。所以我想这一个是就是他们的这种制度化的经验建立起来，直到这个所谓的，当然他们也有老板这个倾向跟这个政治压力是多么庞大，但是就是因为这些实际上 就是说三权分立了，形成这种各种权力的分散的结果制约，那么才使到这个媒体的专业的情况有的保存下来。 是，所以说这是一种制度，它同样也是一种文化。 对， 好的，非常谢谢你，杨先生。好，听完了这段访问呢，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网络媒体当代大马中文版的创刊的主编，他现在是当代大马的网络电视的执行长，也是讲到了国外的一些例子哈。其实呢，在中国内地尤其是大家办报的一个传统呢是文人办报，这点呢可能跟你像在香港啊商人办报还不太一样。所以文人办报呢，很多时候如果是出现类似的事件哈，经常会流于悲情，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可歌可泣啊，大家中间的那些所谓的挽救和声援的一些行动，就是容易在情绪上去感染到大家，可是未必呢结果就一定是几方都满意的。那当然现在明报的一个结果哈，我们也看不到，目前这个事件呢还在发酵当中。那么最后呢，是不是由这位钟先生来接任，或者说他接任的时间有没有可能因为现在各方的关注而相应的延迟，这个大家都可以再持续的关注。好了，非常的感谢各位呢，是跟我们同样来关注到《明报》这个总编辑撤换的事件。接着进入今天的有话直说。好，葛优呢在一个电影里面说过啊，说二十一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啊，这个人才的宝贵的论呢，也是在马英九的一个见面会上，一个会议当中呢再次表达过。那马英九昨天呢，他就出席了台湾的2014年度的大专院校校长会议。那在这个会上就说呢，陆生也就是大陆的学生来台湾的人数呢越来越多，这个呢是利大于弊的，整体来看呢也都是正面的。台湾呢在全球大学抢人才不能够败阵，也不能够画地自限，那对于教育文化和这个开放陆生的政策呢，都需要随着目前两岸政策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目前呢，台湾对于这个大陆学生哈，它是有一个所谓的三线六部，那其中的部呢就包括了不让打工，这个专业的选择也是有所限制的，并且是你拿到学位之后呢，你是不能够留在台湾就业的。所以说针对现在的一个马英九的放话说要调整政策了，来请大家发表你的意见，你认为台湾要怎么样去调整这个陆生的政策。如果你在香港的话可以拨打18723346，在大陆可以拨打4001200900。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有话直说，我是卢明宏。那今天呢，我们有话直说的 call in 热点的话题呢，是说到马英九呢，在这个9号是出席了台湾的2014大专院校这个校长会议的时候，就表示说台湾啊，现在在全球大学呢要这个进行抢人才，于是呢他们就提出了对于这个大陆的学生他们有一相关的政策要进行相关的调整。首先我们来看到说，原本台湾对于陆生的这个政策是什么样一个政策呢？总结成四个字，就叫做三线六部。这三线六部呢，其中就包括比如说有限制来台陆生的总量，限制学历才认的领域，同时呢还有包括说不允许在这个学校打工，不得在这个毕业之后就业等等相关这样一些三线六部的原则，让人听上去仿佛大陆学生在台湾的这个待遇真的非常不好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请各位听众来看一看，您期待台湾如何来调整大陆学生的政策呢？那内地朋友呢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或者通过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功能就可以跟我们直接对话了。好，现在已经有我们这个听众在线上，第一位是初先生哈。初先生呢是一位在台湾正在就读的大陆学生。初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 您现在正在台湾大学就读是吗？能介绍您的情况吗？ 我就是在台湾这边大学就读博士班的学生，我是第二批来台湾就读的那个学位学生。 那您看到说现在对于你们这个大陆学生的政策，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是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嘛，我们现在主要台湾这边会有一个三线六部的政策嘛，就是说其实对我们来讲，尤其是对读研究所的同学影响比较大的，我认为主要是有三个可能，就像主持人说的比较影响，一个就是说不得在学校内有兼职的打工，一个就是说不可以获得就是台湾的方面政府的奖学金，还有一个就是不可以在台湾就业。我就觉得这三个其实是对我们影响非常大的，因为特别是你比如研究所或者博士班的同学，其实在学校各国来看的话，都是会提供一些助研啊助教的一些职位嘛，完了供你去发展你学术方面的能力。所以说如果这些政策不能够得到一个改善的话，其实对来台湾就读研究所的同学的吸引力可能都会有所影响。那另外就是不得工作，因为其实我想台湾方面也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台湾这边交流学习，但是现在不可以开放一个工作的机会的话，实际上对人才的吸引，包括对大陆的同学来台的一个热情，我觉得都是有所打击的。所以这个政策也是，我也是希望它能够得到改善。对， 是。那对于说毕业之后哈，然后如果说台湾要抢人才，如果台湾政策有什么样的调整，才会让您愿意说在台湾工作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政策已经实施3年了嘛，我们可以就是也可以看到它其实是逐渐有一个改善的过程啊，包括奖学金的发放了，还有一些工作，但是始终对于就业来讲，这个话题仍然是就是说情形非常不明确的。但是如果它能够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我觉得这样会更好。 最后一个问题想简单问一下，说您未来希望在台湾工作吗？ 我是有这样的想法的。 好，谢谢初先生。这位呢是来自台湾当地啊正在读书的，我们再来听听其他的朋友。下一位是来自北京的安小姐，安小姐您好。 哎，你好。 您期待台湾如何调整陆生政策？ 我在这个火车上可能有点不太清楚。 您期待就是台湾如何调整大陆学生的政策？ 我现在听清楚了，对， 请您发表您的意见。 是这样，我觉得应该是开放所有的这个学科，不应该是说有的学科不能让大陆学生这个去报考学习，因为我觉得这个学业呢应该是没有地域的这个缺陷和差异的。 好，谢谢安小姐。下一位，这个赵先生哈，赵先生您好。 喂，你好。 今天这个话题您怎么来看？您觉得这个台湾应该如何来调整陆生政策呢？ 那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现在大陆经济也不太好，是吧？昨天不还说这个金融骗子特别多吗？为什么？因为当金融骗子都比做实业挣钱，所以呢，现在去台湾的家长呢，经济肯定比较有限，谁有钱不都咱得去美国吧，是吧？其次才去台湾，是吧？所以呢，希望呢，马英九的这个政府呢，让我们学生可以打工，是吧？其实我们大陆给你们那么多优惠了，这打工算什么，是吧？放开点。另外呢，让我们大陆学生呢也能融入社会，是吧？如果不让就业呢，那什么叫吸引人才？那你不典型的就是挣学费吗？是吧？所以这是我的想法。 这两点还是跟工作有关哈，一个是这个帮补家用，另外一个是毕业之后能真正能工作才去读书。 对啊，你不让工作了，你不就等于挣大陆学费去吧，是吧？ 是，谢谢。 最后说一句，我说这两天讨论的题目呢，我真应该在微信上发发，看那些马先生他们怎么谈这种特简单的问题，是吧？谢谢。 好，您关注一下哈，谢谢赵先生。好，下面这位呢，来自香港的徐小姐哈，徐小姐您好。 哎，您好。 我想您在香港，其实您也了解这个，对于香港哈来吸取大陆学生的一些政策，您怎么来看说台湾他们应该如何调整陆生的政策问题呢？ 我觉得就是希望台湾那边也可以多给那个内地学生一些就是兼职啊或者打工的机会。因为主要是除了学习以外，我觉得就是跟当地人如果能够就是去在工作里面去打工的活动里面去丰富一下，然后能够让内地的学生更加去了解台湾人跟那个台湾的那个风俗各样的，其实是一个蛮好的途径。 对，其实您在香港，我不知道您了不了解香港对于这个吸取大陆学生的一些政策哈。比较而言，您觉得台湾有什么借鉴之处吗？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我觉得那个香港这方面其实蛮多那个就是大陆学生他们本来也会就是组成一些团体啊，他们会有一些活动是跟那个香港本地的那个习俗能够挂钩的，其实希望就是能够有在台湾也会有一些大陆学生的一些团体能够跟台湾当地的一些团体他们更加的去交流跟互动，然后这样更好的去融入台湾社会，这样会更好。 好，谢谢徐小姐。其实看到香港呢，他们这个现在是有一个这个一年啊，毕业之后一年可以留在香港找工作，这样一个工作签证呢，其实给到很多这个大陆的学生哈，吸引他们来香港就香港来读书。那台湾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政策呢？最后我们再来接听到来自黑龙江的宁先生。宁先生您好。您怎么来期待说台湾如何调整陆生政策？ 因为台湾目前这个陆生政策吧需要调整，就是我希望啊就是放开这个不应该采取这个歧视政策，应该什么呢，就两岸嘛，应该共建中华国学院，国学教育文化园都可以，就是咱们台湾不有中国文化大学吗，可以在大陆啊内地搞个分院，这都可以，这样呢就可以两岸共这个文化教育交流合作呀。 好，谢谢了宁先生哈，您的建议是开办国学。好，最后一位来自香港的袁小姐您好，您期待台湾如何调整陆生政策？袁小姐您好。 喂，你好。 啊，您期待台湾如何调整陆生政策？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放开专业的限制。对，因为大学是文化交流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嘛，那如果我们就是内地的学生过去可以选择他们很多不同的专业，有些是内地不是那么强项的专业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好，谢谢袁小姐。好，今天我们谈到这个陆生政策，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再会。